恒生指数系报24,807点，跌102点，成交金额93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4点，跌28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安石 A50 中国12.7跌2.8，腾讯控股136蚊跌1蚊，南方 A50 13.56跌2.6，中国平安85.8跌1.85，建设银行6.29跌0.04，中移动102.7跌0.2。盈富基金25.05系跌1毫，银河娱乐43.55升2.65，工商银行5.73跌1毫，中国银行4.44跌9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3，英镑11.715，瑞士法郎8.535，澳元6.169，加元6.23，新西兰元5.775，欧元8.7762。每百日元兑港元6.56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0.548。日经平均指数报17,768点，升299点。港金现价报11,84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1美元，卖出1,281.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 ,Sammy 先多谢听众黎先生提供，在观塘道往龙翔道方向近住彩石里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伟业街天桥。咁重复多次啦，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石里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伟业街天桥。另外亦都想多谢连生提供，在七咸道北往红磡海底隧道方向近住曲街1、2线较早前是有意外，龙尾都是比较长的，排到去学园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西行就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仍然排到去收费广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仍然都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同埋加士居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3号干线7号码头荃湾、青山公路丁九村桥底去荃湾、吐露港公路白石角来回。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6:08，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7:04。驾驶人士必须依照法例的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着灯行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RTHK FM 94.8至 96.9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全日24小时 不停广播，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RTHK。 香港电台第二台，这个世界自整短信， 不用密码的 WiFi， 由于没有加密功能，你的资料很容易被黑客盗取的。黑客会在公众地方设置假的免费 WiFi 热点，引你连接之后偷取资讯。如果真的有需要的，在公众地方使用 WiFi 热点，最好就先确认他们是由正规的服务供应商提供。用的时候就尽量要避免登入私人电邮和网上银行等等的服务了。用完之后记得要即刻将这个 WiFi 热点的设定移除。咁就算之后咁唔好彩遇到黑客假扮呢个热点，都唔使驚个流动装置会自动连接咗啦。 以上短信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同星期六朝早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知识会社呢个世界联合发出。 一向脍炙人口嘅《岛海迷途》节目推出6集嘅连续剧，更加深入咁探讨年轻人烂岛嘅成因同后果。 三个主角温温、鹿仔同阿七一齐开发手机游戏程式，点知陷入咗角色赌博嘅深渊。 阿七同一见钟情嘅靓女 Eva 交往，点知触发咗佢潜藏嘅贪婪同赌性。 咁点算呢？唔好错过《岛海迷途之》第一注。 今晚7点，无线电视翡翠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一套警察制服就代表一个抱负，一个承诺，要维护法纪，维持治安，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使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安全最稳定的城市之一。这里是我们的家，警察同市民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打警察热线2527-7177。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嘅 Seven All Stars 喺2014年啱啱推出咗佢哋出道36周年嘅纪念大碟，紧随其后嘅就系佢哋一张全新嘅 single， 作曲、填词、编曲都系嚟自 Seven All Stars 以及桑田佳佑。用胜利话俾自己嘅乐迷知道，人必须要努力向前走，美妙嘅成果先至会跟随其后。Seven All Stars Tokyo Victory。歌词虽然叫我哋努力向前走，但系仍然会叫我哋回望故乡，饮水思源。出道多年，人气依然不减。Seven All Stars， 东京胜利 ，Tokyo Victory。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昼4点到6点，百元号天空海阔内播出。介绍个人俾你识咧， 有咩特别啊？ 佢特别就系白舞， 咁佢舞啲咩啊？ 唔系，佢真系好似白舞咁噶。第一，佢好八卦，尤其是中意抄你啲银包出嚟起你底嘅， 真系好白喎。 第二，佢好中意买餸，尤其好支持啲本地有机菜噶。 咁健康？ 系啊，佢仲朝朝早起身就落街做运动噶啦。 咁白舞贵姓啊？ 佢姓梁，其实就系我啫嘛，我系我 Eric 啊。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 ，Give me five， 我俾两个钟头你认识我。就嘅5点11分啦， 你好。 咁留意今个礼拜五啦，我哋有个你真系要睇住嘅嘉宾啦， 好震撼性嘅嘉宾， 震撼性嘅嘉宾，啱啱同录完音啦，好震撼。 系啊，同埋佢对危机处理方面确实系素有研究， 素有研究， 所以大家要听住啊。 系啊，咁样样啊，好开心啊！你仲 开心 啊？ 我仲嗰 个成见到偶像一样，我波仔都仍然系，仲开心。我上次见到张 不能平复啊，佢好似 系啊，亲身见到同感受到系唔同啲嘅。大家留意啦，星期五。 系啊，一起试下感受下呢一个 震撼性嘅声音， 震撼性嘅声音啦。咁样，喂，我哋咪讲咗好多嗰啲做运动啊呢一路啊咁样嗰啲嘅， 系啊。 咁咧你有冇做运动噶？ 做得梗系有啦，琴日先讲完啫嘛， 总有少少嘅个个都 系啊。咁咧原来咧近排咧有一个嘅嗰啲叫做调查。系啦，咁佢就系话咧，即系你有阵时你即系话你有做运动之余咧，但系其实佢话原来只要有一个习惯你唔改变一下嘅话咧，系啦，咁你都继续会系即系唔健康嘅咁样。 即系做几多都 做几多运动都冇用， 做几多都唔好话做几多都冇用嘅，系啊。但系即系你如果你日常嘅生活有一个习惯你唔改变嘅话咧。其实你可能即系患上可能一啲心脏性嘅疾病啊，吓等等呢啲咧，你个风险都仍然系属于高嘅，甚至会糖尿啊等等都仍然属于高嘅。 好多人都有嘅呢个习惯系。 系啊， 每一日都会。 好唔起眼嘅。 好唔起眼，你唔会觉嘅。 唔会觉啊？ 唔会觉 系啊？ 同食嘢有冇关嘅？ 冇关， 完全冇关嘅。同睡眠咧？ 冇关系。 吓？ 喺室内定室外嘅呢个习惯系？ 室内、室外都有。 室内、室外都有啊， 唔使特定物件嘅呢个习惯， 唔使。但系基本上我可以话俾你听，你每一日我谂你嗱，你瞓觉就瞓喺度啦。但系呢一个生活嘅习惯咧，我谂你有成八成嘅时间都系做紧。 系 啊， 哇！而且应该要戒走佢先至会 唔使戒走佢嘅，即系你唔好做咁多咯， 做咁 唔好做咁多啊！ 哇，咁日常 上半身嘅。 全身 嘅，全身 会做啲咩咧？ yeah， 八成时间都做紧全身， 企。 你有八成时间行路咩？ 咪即系咁讲，即系咁估啫。 即系咁 讲，即系 咁讲，但你唔系，你点样即系咁讲？ 你自己谂下，你其实。系啦，一起身， 我一起， 然之后你好快，唔关事，唔系呼吸，叫你唔呼吸咩？会死噶。 你个呼吸嘅方法 咁样，太多就会肥啦，咁样又唔系。 唔 系呼吸嘅方法啊，去洗手间嘅。 嗱，你一起身，你谂下你一起身会做啲咩啊？ 你八成时间去洗手间啦，你个人生， 你一瞓咗啦， 擘大眼 起身咯，然之后你会做咩？ 坐起身， 系啦，然后咧， 落床， 落地， 然之后做咩？ 着拖鞋， 吓，然后咧， 行出厅， 跟住咧， 跟住 去厕所， 刷牙洗面， 嗯， 冇饮水， 然之后继续你继续讲，你 饮水，刷牙洗面，跟住之后就 食早餐， 你点食噶？ 早餐用口， 唔系。 食早餐， 你摆啲早餐喺个台面啦，定系点啊？ 摆个碟度 喺台面， 跟住你点样食啊？ 跟住 攞刀叉， 刀叉 系咯。咁你个人企喺度食嘅， 坐喺度 喺度食啦。咁然之后继续啦，跟住你又做咩？ 跟住之后就，譬如当换衫就翻工咁啦。 嗯哼，翻工啦。 头先个过程当中都冇嘅， 头先过程已经做两次啦，你 做咗两 次，坐低咯， 坐低。 唔好坐咁多啊！ 呀， 哦， 因为头先话一起身就坐起身， 系啊， 跟住然之后你起身 食早餐又 会 坐低， 系啦，跟住食早餐你又坐翻低啦，跟住睇下报纸继续坐喺度啦，跟住你去大个便咁啊，继续坐翻喺度，咁大便你要坐喺度嘅，咁无谓出无求疵啦，系咪先？好啦，跟住你出街啦，咁假设你上到车有位嘅， 又 坐 啦， 坐啦，跟住之后你嚟广播度翻工啦，咁搭 van 仔嘅，你唔会行上嚟噶嘛？ 坐 van 仔 ，van 就冇得企啦，又系坐咯。之后翻到嚟啦，翻上嚟行几层楼梯，上到嚟之后，你又坐喺 office 啦，咁样。 而家都坐紧啦，我哋要坐两个钟啦。 系啦，咁你就一路坐啦，咁你就继续坐，坐到你即系，除非你真系要去厕所啊，或者你出去食饭，你又点啊？又坐翻 度啦。 系啦，基本上好啦，跟住到你放工嘅时候咯，你又坐翻下昼咯。到你放工，如果你假设有位坐嘅时候，你又系坐翻低啦。坐完你翻屋企咧，你又翻屋企又坐下先啦，因为上网嘛，上网你又坐喺度啦，然之后睇电视又坐喺度啦，吓食饭你又坐翻喺度啦，跟住差唔多冇咩嘢做，你就可以瞓觉啦，就瞓翻喺度啦咁样。其实你一日翻嘅时间去行路咧，系极少噶。 系啊，如果相对嗰个比率嘅话， 系啦。 但系坐有咩唔好咧？其实 嗱，佢而家叫 research 嚟嘅，即系你话佢仲系咪揾到一个好清晰坐就会令到你心脏病咧？嗱，佢唔系一个咁样嘅 直接嘅 correlation 嘅。系，但系咧佢就咧系一班嘅研究人员咧，佢就睇咗差唔多有成47个嘅一啲嘅研究，就只系问一啲人咧，就系话究竟你每日会花几多时间系坐喺度？花几多时间你会做运动啦，跟住然之后都会再睇下佢哋中间咧，佢哋有几多人系有心脏病啊、糖尿病啊、cancer 啊，或者系有其他可能会致命嘅一啲嘅疾病咁样啦。 系， 咁佢哋咧就发现咧，就系如果你坐嘅你唔喐啊，即系坐喺度就系上网啊、做嘢呢啲咧，即系你都唔算系叫活跃噶啦。你呢一啲即系坐喺度嘅时间越长咧，包括你睇电视啊、喺个 sofa 度啊，原来咧你患上可能系心脏病啊、糖尿啊等等呢一啲咧，其实你个机率会高啲。 吓， 系啦。咁咧佢话如果你坐得好耐咧，有成差唔多接近90%啊。是会比较高啲嘅危机咧，会引致呢一个糖尿嘅咁样啊。咁另外咧就系有达差唔多20%高啲嘅机会率咧，你可能会患上呢个心脏病或者 cancer 啦。跟住然之后可能有差唔多系1/4嘅机会高啲咧，你可能会容易啲死啦。 短命啲啊， 系啦。 好得多， 即系当你 compare 会就系你成日喺度坐，同 compare 嗰啲即系成日行嚟行去啊，或者会系即系做运动啊嘅一啲人，咁就一坐，原来即系你长期都唔系好喐啊嘛，系啦，即系呢个原来系好多人都会犯咗一个毛病嘅，咁样啊。 但系我有听过一个讲法，即系先唔好讲背后会有啲疾病嘅几率啦。头先譬如讲你话可能做运动对于燃烧脂肪等等减肥嗰样嘢，因为我听过话你坐定嘅时候，其实你个身体都喺度帮你 burn 紧啲 fat 噶嘛。即系我有听过一个讲法系咁样，咁所以咁若果系咁，其实我坐喺度某程度上都好似做紧运动咁样帮我 消。咁你唔好话叫佢叫 burn 紧你啲 fat， 咁你要维持紧腹肌个行紧啫。 系咯， 即系 啲油系用紧啫，但系唔代表佢系真系帮你消耗紧卡路里咯。 同埋佢系咪真系未必嗰啲究竟系你 fat 啦，定系你入边肌肉嘅糖分啦，定系啲咩咧？你未知。 哦， 即系消耗紧能量啫，只系。 O K， 系啦，你坐喺度嘅时候，你都消耗能量，因为你个心会跳啊，你个脑会继续运作啊。你唔同嘅，即系你维持生命嘅器官，你仍然系运作紧噶嘛？ 系， 即系你个胃仲消化紧嘢 嘢，你个脑仲系谂紧嘢咁样啊嘛。 即系相反，如果你成日瞓喺度，咁系咪唔使食嘢啊？ 系啦，即系佢会消耗能量。 O、okay, K， 但系咪 fat 就未？ 我谂唔会系 fat 啊。 因为嗰次我听到佢就系一个唔知讲座咁样嘅，咁佢就亦都个直中讲到个讲者就话啊，你其实每日坐喺度，你 消 耗紧好多嘅一啲 系咯能量咯， 你可以叫能量啦。但系因为你嘅能量系嚟自好多唔同嘅一啲嘅素嘅来源噶嘛， 系 即系可能系糖分啊，可能系脂肪啊等等好多唔同嘅， 所以佢只系其中一样啫。 但系咧，我人生咧 未必好嘅脂肪嘅。 第一次即系你头先譬如话我哋其实企嘅时间系好少噶嘛，除非你嘅职业需要就系要你成日企喺度冇得坐嘅咁样。咁我记得我人生第一次咧。先至感受到，哇！原來即係成日企係好攰啊！即係知道嗰啲 sales 咧，終於知道如果佢哋冇一坐，其實係真係幾 企得太多都唔好嘅， 幾坑嘅真係。因為嗰陣時候我記得我第一次出去揾暑期工啊，咁就喺一間類似運動鋪嗰度做咁樣嘅。咁嗰陣時候就冇，因為嗰間鋪好細嘅啫。咁所以就冇凳嘅，除咗收銀嘅位，咁嗰個位多數都係老細坐嘅，或者都總之一定唔會係我坐啦，因為唔會俾我去收錢啦，我新嚟嘅。咁嗰陣時就一企咧，其實都唔係講緊企好耐嘅啫，可能都係六七個鐘度。有啲人一企就企半日噶啦嘛，佢可能真係六七個鐘。哇！我嗰陣時第一次真係覺得，哇！原來冇得坐係咁慘啊，即係突然只腳酸軟到咧，覺得我好想偷雞坐一陣啊咁樣。咁我嗰次就真係知道原來做嗰啲 sales 都好慘嘅， 有時好多 sales 要著高踭鞋。 係啊，我識朋友做化妝嗰啲 counter 咧，咁佢都話原來唔係每一個化妝 counter， 即係睇品牌啦，就係唔係每一個都可以俾你坐嘅。有啲就算冇客人喺度咧，佢都要企足咁多個鐘。咁當然你可以偷雞啦，咁但係睇下會唔會俾人捉嘅啫，或者有冇人督你背脊啦。咁話有啲就好啲嘅，有啲就講到明，如果嗰間即係過你個 counter 冇客，你就真係可以歇一歇就坐一坐啦咁樣。但原來有啲到而家都真係唔俾人坐㗎。 係㗎，我有啲做 sales 嘅朋友都係咁㗎。同埋啦，即係呢個就係佢話，即係可能係啲心臟病啊等等嗰啲啦。但第二就係咧，你即係好多人咧就話，即係如果你坐得耐啊。你有好多問題㗎嘛， 嗯， 即係例如你寒背啊，即係如果你個坐姿仲要好撇好衰嗰啲呢，即係你咪長期你條頸又控到好前個 mon 啦，然之後你雙手擺到好前去打個 keyboard 啦，分鐘嗰啲高低啲台啲高低同啲凳啲高低又唔 match 嘅時候呢，咁你就好容易好多人有寒背問題啦，同你坐得好耐嘅時候呢，其實原來呢唔止香港嘅，呢個世界好多人都唔係好識用個 pat 嘅力㗎嘛 ，pat pat 嘅力， 係啊，即係你變咗你個 pat 好弱啊。同埋你前面嗰個 hip flexor 好緊， 幾時用到 pat pat 嘅力咧？但 係每一步行路嘅時候， 係噶， 唔係或者用咗你唔自覺啫，其實好多部位係你用咗力，你唔自覺。 咁總之就係即係你會令到佢唔 active 啊。系啦，咁样总之可能你会有好多嗰啲咩姿势嘅问题啊，腰骨痛啊，即系嗰啲咁样嘅。系啊，咁因为你长期都屈住，成个人都系咁样坐喺度啊嘛。系啦，咁总之你对于你嘅健康唔好嘅。咁即系通常啲 research 如果出到嚟咧，冇任何嘅建议俾你咧，都系冇乜用噶嘛。咁所以佢有建议俾你嘅。 系咩咧？ 想知啊，系咩？ 即系好简单嘅就，即系譬如尤其是咧啲我同我有几个朋友咧，即系做 office 嗰啲咧，已经佢系其实廿六七岁，但你已经坐到成个腰骨又痛啊，因为再加上自己孭啲袋又好重啊，坐又中意侧埋一边啦，就更加大问题啦。咁变咗咧，我就有阵时同佢讲话，你其实你有阵时冇试下起身行下。即係你有陣時你講個電話，其實都可以試下起身啦，或者你或者好簡單，好多人啲 office 咪鍾意擺杯水呢，即係會叫飲下啦。其實好多 office 嘅人唔係好飲水添㗎啦。 系啊， 系啦，咁变咗佢好似成日都唔系屙咗好多尿咁样噶嘛， 系， 咁所以变咗就系、是、如果你譬如有啲人中意摆一大杯水嘅，咁你变咗你就更加逼自己咧，你就系全日嘅工作你都系坐喺张台度搞掂晒 嘅，因为你冇斟水嘅时间， 系，即系你唔需要攬去 pantry 嗰度嘛， 系， 系啦，咁但系譬如如果你杯水可以细杯啲嘅或者细支啲嘅，咁你要提自己饮水嘅时候，你但系每个钟你可能啊就攬去 pantry 嗰度斟支水，咁你都叫喐过啊嘛， 系，虽然短短地， 都叫做起码叫。起个身你叫做行下个人啦，咁样，咁你自己冇咁紧，顺便拉下筋啊，即系嗰啲都几一件事啊。或者你可能做某啲嘅 task 嘅时候，你逼自己企喺度做啊，可能覆电话你可以会唔会可以企起身讲咧，顺便喐下咧，咁样样，即系佢有提供呢一啲嘅方法嘅。咁有啲太浮夸啦，即系例如佢叫你踩住单车去。复 email 咁，我覺得太過分 了。踩咗即係 点晒打者复现啊？点 能够做到咧？ 佢可能希望喺公司度提供一啲比较 健身嗰啲系嘛，即系唔系向前行嘅原地。 咁我就觉得即系难搞啲啦吓咁。咁但系总之佢就希望咧，譬如你可能提自己每个钟你可能行两三个圈咁样都好啊，或者你就每个钟你假设阿波成你好想同阿天怡讲嗰啲八婆是非啊咁样，你就拉 去 个 department 嗰度。 唔系，即系拉去第二区讲啊！ 系啦，拉去第二区嗰度讲咁样。 第二个区域啊， 咁你就即系佢行多啲，即系佢就而家提议紧咧，即系喺美国咧就有啲健康嘅组织要提议话，你起码就系每日你坐少两至三个钟啦。系啦，或者你甚至乎喺屋企啊，你系咪一定要 hea 喺个有啲人星期六日都系噶嘛？即系起身啦， 系咪摊喺度咯？ 就拉喺张 sofa 度咯， 就食完个早餐咁样，然之后就摊喺个 sofa 度，就喺度揿嗰个电 大爷咁啊，好似 系啦，或者即系你冇嘢做，真系摊喺度啦。啊，好舒服啊，星期日啊嘛，系咪先？ 我谂呢个星期日大部分时间都系咁。 我你揿套嚟睇下，你就摊喺度啦。 就两个钟啦，咁就 两个三个钟啦。揿完呢套戏，你又够 hea 喺度啦。跟住不如黑下先啦，咁 hea 喺度。咁但系，与其咁，你可唔可以落街攣下咧？咁样样系啦。其实你唔一定要去到跑步，你叫行下都叫做好过你就咁坐响度。 哎呀，我而家直情想企喺度做节目，听讲。 真噶，佢话呢一个系啊，即系佢话呢一个系好多人就系唔，基本上佢你坐喺度系唔会喐啊，呢个人。但你行，你起码叫喐紧，系啦，咁起码都叫做令到你个人活跃啲咁样样咯，吓，即系呢个系Time Magazine 佢近排有一个新嘅一个嘅报道，系啦，登咗出嚟咁样样， 就 系 唔好坐咁多，叫人， 因为佢话就算你做好多 exercise 都好，但系其实原来你每个礼拜我有跑半个钟步噶，好似波仔咁，我有去打一个钟篮球， 梗系唔止添啊， 哦系咯，然之后日日走嘅， 就企喺度。脂肪積聚翻曬啦， 係啦，咁就即係調翻轉，其實就即係你未必可以，你嗰個零鐘打個籃球，唔一定係已經能夠 抵消曬所有。 係啦，所以我平時有陣時同佢一齊收工咧，我成日掠佢，喂，行落去，係咯，咁我對你行落去， 因為又有斜路又有樓梯， 係啦，你都叫行下上嚟，我就費事逼你啦，係咪先？但行下佢唔好咧，攰咯得。 赶时间嘅通常 有几赶啦，行到两个零三个字啫。 系系健康嘅，开心嘅。 系啊，呢度行去太子联合嗰度都唔系好远嘅咋， 即系 七八个字到咋，好近嘅咋。 OK， 我识行啊呢个。 有阵时我都系咁行噶。 系咁，佢做咗我唔做啦呢啲，无谓重复啦， 冇用啊呢个人。 像了吧，忘了吧，逝了吧，就吻着我吧，准那夜在这刻来拥抱我，像有罪，留低印记是错吗？你是在退避，用距离来判死，人心像鲜花，狠狠都灼插，爱那天交给你，你终归都舍弃，你抹掉了奇迹，这创伤又血洒残忍。我狠狠地交叉，而又重发。你知道终点一片差，无论我怎牵挂，真心的期盼，其实始终离散。还是你实太差，混入下期成为习惯，幻想今天的交叉，已结未吗？你赶到今晚半身加睡了。没说话，没对话，没答话，奉献动听话，但你再未信他，和他说了热爱吧，和拥吻你在晚下，你并没退避，令距离又爱起，像摧毁化反，因心满地散，爱那天交给你，你终归都舍弃，你抹掉了奇迹，这创伤又越洒残忍。 有句最新嘅呢首派台歌《狠心的交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流感肆虐，医管局总感染控制主任曾艾壮表示，今年的流感高峰期较过往几年提早来临，预计流感季节还会持续多六至十个星期。曾艾壮又说，由今个月二号至到昨日，公立医院一共有96宗因为严重流感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的个案，当中51人死亡。申诉专员指房署同房协声称有互通机制，但跟进公屋双重户籍欠缺积极。运输及房屋局回应话，因应公署的建议，当局会研究能否加强处理双重户籍的行政措施。局方又表示，公署审查的个案都涉及复杂家庭背景，部分涉及家庭暴力、情绪或自杀倾向等问题。房署职员根据当时情况、社署以及医护人员的建议作出判断，并以审慎和情理兼备方法处理，以免引发不愉快事件。但局方同意个别案件的某些处理有改善空间。古巴前领袖卡斯特罗首次公开回应古巴和美国恢复外交关系。官方传媒引述他在一封信表示，自己不相信美国，亦都没有和美国交流过，但并不代表他拒绝和平解决两国争议。现年88岁的卡斯特罗在08年正式将权力移交给弟弟努尔。分析认为，卡斯特罗的信件内容显示他支持努尔的对美政策。印尼军方暂停打捞一个月前坠毁的亚航客机残骸，搜查人员上星期六开始用大型充气袋试图将沉落30米深海床的客机打捞，但多次尝试都不成功。海军官员向死难者家属致歉，强调会尽力寻找失踪遗体。客机载有162人，当局至今找到70具遗体，搜查人员过去两日都没有找到遗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能见度较低。听日天气清凉，早晚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6至1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天色明朗。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 ，Sammy 先同你报告，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石里较早前有交通意外，不过咧而家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散紧去到伟业街天桥。至于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西行广场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仍然排到去收费广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仍然都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稍为多车，三线过海都是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长沙环近东京街怡国苑对开有水雾急收，现在往荃湾方向慢线是需要封闭的。最后提提你了， 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吐露港公路白石角来回、青山公路丁九村桥底去荃湾、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一向脍炙人口的《倒海迷途》节目推出六集的连续剧，更加深入地探讨年轻人烂赌的成因和后果。 三个主角温温、鹿仔和阿七一起开发手机游戏程式，怎知陷入了角色赌博的深渊。 阿七和一见钟情的靓女 Eva 交往，怎知触发了她潜藏的贪婪和赌性。 那怎么办呢？不要错过《倒海迷途》之第一注。 今晚七点，无线电视翡翠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晨光第一线的蔡敬文， 咪慢咯、啊。 晨光第一线嗰个程振鹏啊，好浮夸噶。 晨光第一线嘅何嘉丽啊，几廿岁人啊都好为食嘅。 晨光第一线嘅罗启新啊，好抵死嘅。 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啊，好好胜嘅。 其实我哋晨光第一线新一年要发挥互助精神， 密切留意 2015年晨光第一线。 落实普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经济发展的机遇要及时掌握， 还有很多民生问题需要改善。 行政长官刚刚发表了2015年的施政报告，施政方针是要重法治、掌机遇、作抉择，让我们一起努力参与和付出，推进民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共同建设一个安居乐业、繁荣稳定的家。 一向脍炙人口的《倒海迷途》节目推出六集的连续剧，更加深入地探讨年轻人烂赌的成因和后果。 三个主角温温、鹿仔和阿七一起开发手机游戏程式，怎知陷入了角色赌博的深渊。 阿七和一见钟情的靓女 Eva 交往，怎知触发了她潜藏的贪婪和赌性。 那怎么办呢？不要错过《倒海迷途》之第一注。 今晚七点，无线电视翡翠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贸发局晨光资讯。 第25届香港贸发局教育及职业博览，网罗超过15个国家以及地区，770家教育机构和企业，提供各项升学和就业的最新资讯。全新呈现的资深职人专区，还会有现场招聘以及持续进修课程，提供超过130场精彩活动。 更多关于香港贸发局教育及职业博览以及其他商贸资讯，请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的贸发局热线。 介绍个女仔你识啊？ 两个字形容佢， 女神。 诶，一街都女神啦而家。 但系佢嘅功夫好到家噶。 哦，袁秋啊，你讲？ 唔系啊，讲紧佢啲文笔功夫啊。 哦， 佢把声啊，仲不得了添啊！ 你仲唔系讲袁秋？是孝公啊？ 梗系唔系袁秋啦，我讲紧黄天仪啊。 想知道我黄天仪究竟同袁秋有几大嘅分别？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7点，Give me five，come on。 我见到好多人咧，即系嗰啲野捕获野生发哥， 系啊，直情开咗个 Facebook group 啊， 系咯， 叫大家曾经捕获过呢、這个 周润发， 周润发先生咧都 upload 啲相俾大家分享咁样，原来真系有好多嘅，我试过去嗰个 group 度睇，好，同埋好多都系山度拍嘅咯。因为行山系会撞到发哥， 真系野生魔， 系啊，真系野生魔，呢个真系好贴题咯。 真系我见到好多， 系啊， 系咪 你哋系咪而家 即刻望即刻望下啊嘛？佢有啲就 系喺行山啦，有啲咧就喺九龙城见到啦。 因为佢都成日出没喺九龙城噶嘛，听闻 系啊。 咁我有朋友都曾经见过嘅，咁佢就几个人，咁就离远见到阿发哥啊，跟住就有人好大声啊，发哥咁啊。跟住佢即刻拧转头，系啊咁样啦。咁然之后佢哋就好开心啦，就三四个人嘅就拥埋佢话，即系想合照咁样啦。咁发哥当然好 nice 啊，就 OK OK。同埋发哥咧系好中意自拍噶嘛，因为咁跟住咧佢就话，佢就同嗰几个人讲苹果咧咁样。咁我哋就嗰个奇怪啊，不如知我买咗三个啊咁啊。跟住原来唔系你个手机啊咁即系佢意思攞个苹果嚟咁啊。咁所以佢就揸机就同佢哋自拍咁样咯。佢讲苹果机就唔系讲食嗰啲苹果啊嘛。咁佢就好开心就笑咗啦。 开心咯， 系 啊。我怀疑佢呢个 game 应该玩过好多次噶啦。不过 即系巨星， 即系苹果嗰个， 即系偏多都系自拍，同埋我都留意到同佢合照啲人有啲都几猴擒，即系会揽实。 猴擒 系啊，真系有算系。 因为佢乜都得噶嘛，好似近乎 系啊，即系有啲咁咁样揽实揽到实一实咁，系、 啊、 都有，即系好亲民啊！我见到， 但系佢揽得距离，佢完全唔记得望镜头啊！呢位小姐，呢幅相我完全对唔到焦， 系咯吓，即系吓周润发真系啊！ 我哋在座有冇人试过擒获周润发？ 我有啊。 我都冇啊！你試過 幾時啊？幾時？ 中學嗰陣時咯，我講過噶啦，好似都 係佢未喺度啊！嗰陣時 咩？ 未啊！ 即係我中學嗰陣時未出世。 係啊，即係都真係呢個係。 仲係前一世嘅你啊嘛。 係啊， 都未投胎。 仲有咩？ 未啊！佢未成為人類啊，直情係輪迴緊啊！ 仲世啦啊！冇啊！嗰次中學啊嘛，我喺九龍塘讀書噶嘛。咁我哋放學嘅時候三點零四點嗰啲，咁我哋就沿住牛津道啦，就喺呢個係牛津道同埋呢個係蘭開下道嗰個嘅安全島嗰個交界嗰度咧嚇。然之後就突然間，我隔離嘅同學就喂望啊！ 望咩咧？ 望咩？ 睇车啊！叫你 睇车啊！ 跟住佢就话周润发咯。跟住我吓， 你惊讶嘅嗰阵， 我冇乜啦，我系即系我望咯。佢 exact 喺我隔篱企喺度， 喺隔篱啊， 直情企咗我隔篱，即系我望嗰啲，咪望下咯。咩我人嘅咁？好高嘅，系啊。跟住咪我哋啊。嗨即你都冇乜嘢好讲啦，咪嗨咁样啦。咁佢又好 nice 啊。放学啊。 点解今次有啲行街啊食饭啊嗰啲对白嘅。 因为嗰次佢仲未有咁多人捕获佢。 佢都未知要点应对先 系 咪。 佢有一点嘅腼腆咁样啦，跟住话系啊。 亲切嘅，但 系。好亲切到不得了，即系面带微笑放学啊咁样嗰啲，你正去读书嗰啲嚟嘅咁样咯。跟住我翻去咪同我爸妈讲咯。但系嗰个年代你未有呢啲，未有呢啲电话啊咁样嗰啲，你冇得即刻影相啊，真系话俾人听。 系嗰阵时都未兴嘅。 系啊，你就顶多我就可以即系话俾同学听咁样咯。系啊，好 nice 噶。咁然之后就。咁佢班入面就盛传有一个嘅，因为有一个讲法㗎嘛，就係其实你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只係隔六个人嘅距离㗎嘛。 即係你总会六个 friend 之后就会识到你讲嗰个人㗎，想识嗰个人㗎。 係啦，咁然之后真係有一个嗰陣时啲中学同学话吓，佢者话吓，佢嘅一个亲戚嘅亲戚就已经系真 真人法啦。 跟住系咪啊？ 打电话嚟听下咁啊！ 咁始终其实你以为好近啫，但你嘅亲戚嘅亲戚已经其实可以好远噶啦， 即系可能系远房亲戚啊 嘛。即系你唔会即系又系叫佢出嚟咁样噶嘛？系 啊， 咁样咯，咁咯，系啊，咁咯。 即系做乜个尾收得咁古怪好似？ 因为讲几次我已经讲都唔系好兴奋，但系我哋今日想试下挑战一样嘢嘅， 我哋想喺 Mission Impossible。 系啦，我呢度只系尝试啫，我哋仲有其他嘢可以做嘅，系啦。 不过讲系咁讲， 嗰个尝试咧就我哋节目至到七点钟啊嘛，我哋想喺 live 嘅节目时段内 捕获野生， 捕获野生。 九龙城嘅街坊可以扭大啲你个收音机。 系啦，如果你而家正在见到发哥，正在发现到阿发哥嘅话咧，你即刻打上嚟， 吸引力法则啊！我哋已经相信，我觉得我哋系揾到嘅， 我觉得得嘅。 嗱，即系 揾到唔紧要。 你最紧要发哥自己听到可以打出嚟， 应该卖紧餸噶啦。 我哋都想访问有关，即系好难请到佢上电台做访问噶嘛，系咪先？但如果电话可能比较方便啲，即系大家近排即系开咗一个咁样嘅捕获野生发哥嘅 group， 你有冇 follow 咧？ 系啦，你自己 系 主角，你有冇觉得有啲咩感觉咧？咁样系 啦。 所以如果你嘅朋友嘅朋友嘅朋友嘅朋友嘅朋友嘅朋友七个未啊嘅朋友系发哥嘅话，你不妨 send message 俾你朋友嘅朋友。 转发出去俾佢啦， 系啦，直至佢收到佢打上嚟。 同埋我哋梗系希望，如果张元发先生，如果你听到，我哋打电话上嚟啦。 系啊，系啊， 1872388，1872388， 发哥 系啦，啲听众就记咗嘛，咁佢未记过。 系啦，周润发啊吓，我哋唔好求其叫阿发都打上嚟啊， 阿发叔又打嚟啦， 阿发。 但系第二就系嗰啲，或者你啱啱你可能系你啱啱就已经见到周润发啦，咁样你打嚟报告下佢行踪， 佢行踪去到边度咯， 向住边个方向逃去 咧？我哋同嗰啲系即系，咦？有电话响呢，会唔会真 系？真系发哥，咩真系要听啊？呢个 如果系我会尖叫啊！应该 喂，你咪周润发， 真系发哥， 你咪周润发啊？咁你系边个？ 佢见到啫。 你想讲周润发嘅嘢啫？又可以五分钟后打你。哎呀！ 系， 唔系因为只得一盏灯在，真系以为佢系发哥啊嘛！大佬， 你听到黄天仪系一种面点？喂， 你系咪发哥？ 佢准备咗系真系发哥嘅时候，应该点样？ 就系呢把声啦。喂，唔都用震撼性声音咩？呢个时候吓走你啊！ 嗱，我哋系啦，总之即系，譬如你 好叻，佢已经知道我哋想做咩，但系呢个 你喺 live 嘅，即系而家到七点期间啦。 期间 你真系啱啱而家到七点前，你真系见到周润发喺你身边行过好咩嘅？ 边度都好 系啦。我哋同嗰啲系即系 follow 啲圣诞老人咧， 最终圣诞老人， 最终圣诞老人呢个企划一样嘅，最终周润发嘅计划 系啦，直至七点，欢迎你报料。 系啦，或者讲你最后见到嘅行踪喺边度？ 最后系前年嘅事啊。系前年啊， 咁啊，当然啦。如果你系我哋系咪净系教阿发哥定系咩？ 唔系，我哋呢一个咁，梗系呢一个我哋未必可以成功噶嘛，真系呢个嗰个难度个星星好多嘛，十粒星咁样嘛。咁所以咧，头先个听众就好醒啦，佢已经带话，我想讲关于发哥嘅嘢， 嘅咩先？ 咁 我哋就系想，接一啲听众，系你真系捕获个发哥，系啦。咁或者係其他你覺得嘩佢都好 big name， 好 superstar， 即係大人物啊，我哋所謂嘅你都可以打上嚟。咁但係今日由於我哋有呢個追蹤發哥系列呢，咁發哥嘅 fans 係優先嘅。即係你見到發哥係優先嘅。 你想調返轉啦，你曾經捕獲過野生天兒啊。 冇 野生波城啊。 野生波城，野生梁德輝。野生梁德輝又好大隻㗎，好健康嘅野生嗰啲。 好尷尬呢。我因为而家住到好远啦，咁我搭亲车都系瞓噶嘛，咁咁我瞓嘅，我系完全系唔理自己去养嗰啲人嚟噶嘛，即系我喺搭巴士 咧，正常瞓觉好难理到， 唔系，但系你起码都唔会坐一个系最当最众目睽睽底下嘅位置噶嘛，即系你如果上巴士，咁佢通常咪喺个车辘嗰个位咧，咪有个卡位嘅。卡位升高咗噶嘛？ 系 卡位之前有一格咧，系对住个上车位噶嘛，都系升高咗噶嘛。 系 咁，我中意坐嗰个位嘅。但系咧，我嗰日咧，我净坐嘅时候，我瞓啦，瞓完之后瞓到系个嘴系擘晒，然之后恶晒就咁样醒嗰啲。 会吓身自己嘅，因为系会吓身自己 嘅。仲差啲流口水啦。然之后我系即刻突然间系笑一笑醒咗，然之后我哋咦，其实我都唔应该咁唔检点嘅， 都半个公众人物啦，可能分分钟系咪先？ 因为我搭火车嘅时候，试过有一次系咁样钟下嘅时候咧，一醒啦就望到对面有一个嘅少女，含情脉脉咁望住我，跟住我就望，咁边个嚟噶？我条又系咪识嘅咧？咁样唔识嘅，咁但系我 feel 到自己瞓好核突啦，即系又擘晒嘴嗰啲啦，跟住我再瞓。再入醒嘅时候，佢依然望住我微笑，咁我就心知不妙啦。 咁最后你证实咗， 咁我就唔敢瞓啦，我就攞手机出嚟玩，玩到半路去到，我唔记得系大埔定系咩站啦，突然佢经过我前面 ，Eric， 认得你嘅， 我庆幸佢冇偷拍。 我以为咧，你系玩手机 嗰个死样系完全。 我以为你玩手机 Facebook 嘅时候，佢 send message 俾你添， 冇 即系你个 group 度留言， 冇咁浪漫。 我 I 啱啱喺你嘅对面啊！ 冇咁浪漫，但系实在系太得意啦！嗱，所以唔好捕获我哋啦，捕获翻啲系巨星啊！ 系啦，巨星系列，咁啊，周润发。捕获嘅话咧系优先嘅，同埋继续直至七点钟，欢迎你提供最近一次你见到发哥 嘅 行踪 啊， 系啦，咁而最近最好都唔好超过三个月咁样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打电话嚟吓，咁啊最好我哋今日希望喺七点前系真系接到周润发自己打电话嚟嘅， 系啊，咁啊如果你真系有 发哥好亲民噶嘛， 系 唔知中唔中意听港台嘅咧？ 或者佢身边啲朋友中唔中意听？ 系 啦，嗱，电话号码 1872388啦。 嗱，咁我哋 做咩啊？ 做咩首歌啊？ 系 啊，系 啊， 搵只发哥嘅歌嚟听啊！ 系啊，好，等 下，打嚟，打嚟，打嚟， 1872388，有相铺上我哋 Facebook group 啦， 系 RTHK Give Me Five。 When you nice, when you nice, when you nice。大丈夫是我啊 ，Oh very nice， 我爱又爱咗 ，You very nice， 两情情也同样爱，两边风雨低过，第一拍拖有咗到拖，两边转座 ，Oh very nice， 大丈夫是你 ，Thank you again， 永远在拍拖 ，Oh very nice， 日日嚟啊缠住我，夜夜嚟啊冚住我。绝不失破，有咗到拖， 分不清楚。Oh very nice， 你对我实在系 very nice。 I love you, you love me， 真不错。 我爱你。 Oh oh， 我爱你。 Oh oh oh， very nice。 世界系我，世界系我。 大丈夫系我啊。 Oh very nice， 永远在拍拖。 只有神陪住我，踏上灵魂系我，有咗不分，有咗到拖，你我你我 ，Oh when you die。丈夫是蛙 ，Oh very nice， 蛙爱右爱左啊 ，Oh very nice， 两边情同样爱，两边逢缘系我，系一马通有咗到拖，两边穿梭 ，Oh very nice，Oh very nice，Oh very nice，Many nice。 周润发之外，仲有叶倩文同埋王祖贤， 系啊，好经典嘅呢只歌咯， 《大丈夫日记》啊，系啊，好，今日心头好高啊， 我哋真系谂住打捞阿发哥翻嚟， 系啦， 因为近期我哋见到好多人就系将自己同发哥影过嘅相咧，就铺上网，咁我哋想睇下，直至七点钟之前咧，可唔可以即场系捕获到阿发哥嘅行踪嘅？咁当然啦，呢个系我哋嘅头号目标啦， 发哥本人 嘅，系啦，都可以嘅。咁但系咧，我哋喺等待呢、這、一个路线追踪嘅途中，系啦，我哋咧先听一啲咧就系、是，如果你都曾经喺街度遇过发哥，甚至同发哥有一啲古仔，或者其他嘅巨星咧，你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嘅。 系啦，咁啊 ，Facebook 啊， 如果你合照过系啦，铺上去啦， 暂时未有、 啊， 有人话有咯，但系见唔到张相， 唔使怕丑、啊。 可能搵緊 Apps 打緊格仔，打緊自己個樣子，要啲時間，俾時間佢哋，我哋聽個電話先。 發歌落去。喂 喂 喂喂喂，你好你好 ，Hello， 你 點 稱 呼？周潤發啦，佢都問，你係咪周潤發？ 一男人就問你啦， 你點稱呼啊？ 阿苗啊，阿苗， 阿苗， 阿苗，咦，你咪大隻苗啊？ 诶，唔系唔系，唔好讲呢啲嘢。 即系啦， 即系。 点解突然间要否认自己 肥啊？ 唔系，唔好咁讲。 话你大只又唔得，话你肥又唔得，你想我点啫？ 唔够你大只啊嘛。 咁唔好咁讲。 佢两个系咁推嚟推去。 唔系比拼呢啲嘢啊，而家。 好啊，点啊？你系咪 捕获过啊，发哥？ 系。系啊。 喺边度？ 几时边度？ 系咪阿发哥咪做 gym 啊？ 上年件事啫嘛。 哦，系咩？ 上年 系啊。 喺咩情况？咩地方啊？ 喺旺角喺旺角啊，旺角福林街后。咁佢最中意咧，佢去有一间上楼晒相铺噶。咁佢就我就啱啱喺佢对面嗰度做嗰啲装修嗰啲卖嗰啲用具嘅。咁嗰次啱啱做緊嘢，咁我其實我見佢好多次㗎啦，但係唔敢嗌佢。咁嗰次呢又係而家呢段時間見到佢，咁我同事就發哥嚟呀，發哥嚟啦咁樣。咁佢一路行佢追佢，嘩佢好高㗎，佢成六尺幾高㗎。咁見到佢，咁佢行咗上去啦，咁我覺得自己成個好似 fans 喺樓下等佢喎。咁喺樓下等佢，咁佢一落到嚟，咁嗌佢發哥你好啊，佢又喂 hi 咁喎。咁即系可唔可以影张相？嚟啊！哇，高过成半个头啊，大佬。 哦， 系啊。咁之后 佢系一个人嘅，一个人， 一个人嘅，好 casual 噶，好 casual。如果佢 casual 到不得了，之后第二次又系去同一个地方，咁佢揸住架私家车，又系去翻个同一个地方。咁啊，我好大声话，喂，发哥你好啊！之后三点零钟，佢话饮茶未啊？我话未啊，等你请啊，发哥，好啊，嗌啊，我转头系俾钱咁。 就走咗系嘛，跟住 之后走咗咯， 冇再出现过系咪？哇！即系佢嗰阵时定时啊，唔系嗰阵时，上年嘅事啫。 系 佢定时定后就会出现喺嗰间晒相铺嗰度啊。 咁系咪因为避咗你，所以唔想喺嗰度出现？ 佢而家仲有冇去噶？其实 佢有冇去我就唔系太清楚啦。不过佢我未嚟呢间公司做嗰阵咧，我啲同事话其实佢唔系第一次。唔系第一次去噶，系啊，唔系第一次出现噶。 哦，因为佢中意摄影噶嘛，听讲。 但系佢踏足旺角嗰下，你点都要落车行噶嘛，都几震撼啊！如果你喺旺角度见到发哥， 同埋有一次喺花园街见佢过马路，哇，好似拍戏咁啊，大佬！ 你即系佢个姿势好似拍戏啊，定系啲人围观嘅程度好似拍戏啊？ 成条斑马线冇人行，得佢行，好似拍戏咁，个个望住佢， 唔敢埋身。 欣赏周润发过马路嘅嗰个节目叫做， 因为我寻日先睇咗一条片咋，就系而家啲有啲车咪会装咗喺个倒后镜上面装个 cam 嘅， 系啊系啊， 跟住就系有个小巴应该系，咁然之后就停咗红灯啦，因为前面有啲人喺度过马路啦，其中一个就 系 周润发就挥手 hi 咁。 佢对住架 小巴挥手啊！ 哇， 系可能我小巴司机挥手咯，咁可能佢又真系挥手咁样，又即刻俾人捕获咗。 好笑啊！呢个好衬捕获呢两个字，因为咧外国有啲公园定系唔知咩，啲人研究嗰啲动物咧会装部 cam 噶嘛，跟住有啲熊仔定系咩咧，觉得好得意就会埋去咧，即系整下个 cam 啊喺前面。系啊，即系 佢而家对住镜头 say hi， 而家好捕获 feel 咁。 任何关于发哥嘅资讯，我哋今日好想收到啊！ 系啊， 多谢你啦，妙。 好， 拜拜， 拜拜。咁我哋希望睇下会唔会捕获咗啊，发哥。 七点钟之前， 同埋即系如果你即系同任何嘅 明 星偶遇嘅故事啊，打嚟讲下咯。 系啦， 系啊，电话号码 1872388。 Facebook 有一个叫 Tommy 话：，喂，发哥今日好似唔喺香港喎。 吓， 佢又知嘅？ 咪系咯，咁你打电话， 可能佢做机场咯。 系啊。 Hey, turn it up, everybody dance, just work it out, go. Hey, turn it up, everybody dance, just work it out, go. 寒冷是个暗号，人孤单得恐怖。残破的冷心跟你搭铁路， 明晚再跌四度，皮肤多么干燥，还被那 A4 纸戒破折号。谁想冰封一个开的心，让我即刻烧滚几个过路人，留下来转个转个圈，感觉肉紧。再叫你冷静，明知普天喜庆，行动要高温高度有记忆。谁说动了使命，狂欢的声音强大到申请不了禁制令。如果点起一串花的灯，便会思想怎么取暖，有下文留下来穿个穿个圈不理原因，墙上有一闪一闪的请你延伸。 咁啊，2015年就派翻啲快歌上台啦。佢系迪尔达啦，有佢嘅新歌叫做《一冬一热》。 西行过海就暂时上桥位多车啲啦。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香港仔隧道收费站，受多车影响咧，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同埋湾仔嘅支路都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啦。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暂时净系理工大学湾位嗰度有啲龙尾。渡船街天桥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加士居道过海咧就交通正常噶。九龙区嘅路面方面咧。红磡漆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咧，现时咧就交通比较繁忙啊，车多行车缓慢噶。理工大学对开嗰段嘅漆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就因为多车，行车比较缓慢嘅。咁另外提提揸车嘅朋友咧，就长沙环近住长沙环道啊，近东京街段咧就因为受到紧急嘅水务工程影响，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东京街。而国院对开嗰段嗰一段嘅慢线咧，有封路措施，经过时间小心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RTHK FM 94.8至96.9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去进修要交学费，去补习又要俾补习费，唔通冇钱就学唔到嘢？ 梗系唔系啦，我知道有一间大学学嘢唔使俾钱噶， 晨光大学有心理、文化、历史、法律、运动，保证你可以学以致用。 听实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何嘉丽、罗启新、郑振鹏、崔杰同蔡敬文，晨光第一线， 翻学啦！ 咦，前面街口有交通意外塞晒车，大叫叔可唔可以用一个比较有震撼性嘅声音话俾多啲人知啊？ 见到有交通事故造成挤塞，唔使大叫嘅，打去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有奖报料热线23396567，话俾广大听众知啦。资料一经采用，仲可以获得100蚊嘅油券或者石油气券添噶。 香港电台交通资讯全方位提供， 留意啊！留意啊！ 环球经济唔明朗，我哋中小企业最惊海外买家唔找数啊！ 定啲嚟，信保局有发保。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为每年营业额5到5000万元嘅香港出口商出咗份小营业额保单，提供多项弹性安排。 咁好？ 系啊，由2013年3月开始，呢份保单仲免保单年费，为期2年，保费优惠可以高达8折。快啲打去27329988问下啦！ 各位亲爱的打工仔，又是时候检查下你们的工作进度了。口头汇报 解决， 业绩报告 解决， 财政预算 解决， 工作压力呢 未 解决啊！ 今集职安事件簿会同大家分享舒缓工作压力嘅小贴士，立即下载 RGHK My 手机应用程式收睇啦 ！iOS 同 Android 系统都支援噶。 苏童音乐，苏童周柏豪，小白。 我未似从前幼稚。 小白其实系睇住周柏豪成长嘅一只猫嚟噶。 小白系嚟我屋企嘅时候，我嘅状态系处于一个情绪好低落嘅时期，有情绪问题，日日匿喺屋企。咁但系遇到佢哋两个系因为我婆婆喺一间学校度执咗一胎猫翻嚟，就系小白同小黑啦。咁但系我嗰时冇嘢做嘛，冇嘢做就啱咯，凑大佢哋咯。咁就系因为咁样，反而令到我有一个目标，有一个 mission 去完成佢。我谂佢系见证到我，睇到我好多由唔开心变咗开心，由唔识变咗识。因为喺嗰段时间，我系学识咗吉他，学识咗写歌，学识咗编曲。 我未似从前幼稚，我在找天生意义。这是你离留半夜时，从你眼中的光讲我知，生命在无常脆弱，也独有一种大义。你是个陪我 星期六夜晚十点，两个钟头 ，Eric 骚动音乐。 You know I had to do this right. It's the Rock Stella remix. 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 五个 Eric 拥有嘅特质。眼细、 性感、 微粗、 有索气、 多疑， 即系细心、 黑得嚟唔实、 住家 feel 啊，冇嘢揾嘢嚟噶， 劲富创意。 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五点到七点，黄天怡 Eric ，Give me five。 零九分啊！ 系今日我哋打流队上布话发哥吓， 布话发哥 系啦， 上喺 七点前 即时布话 系啦。 咁当然呢一个 mission 系有啲难嘅，我哋都知道。 听讲都姐都布话唔到佢， 系啦。咁我哋都好难啊！但系啊，咁我哋冇理由净系坐喺度等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咧就打捞埋其他曾经喺其他地方、其他时间捕获到阿发哥或者其他 superstar 巨星嘅朋友，你今日都可以打上嚟我哋打捞队嘅电话 number 87238。 嗯 ，OK， 咁啊， 有啦，有人 post 咗张啦，佢仲要系两次添嘅，同一笪地方附近应该，佢话两次都系路过呢个伊丽莎白医院见到阿发哥嘅，咁啊有相为证啦，因为发哥咧系完全唔同装束嘅，一张咧就系戴晒黑超，戴晒嗰啲太阳帽，应该系行山嘅装束嚟嘅，咁另一张都系行山装束，因为围咗个毛巾喺条颈嘅，咁但系咧就冇戴眼镜，冇戴太阳帽咁样嘅， 哦，咁易撞到嘅， 系咯，两次、哦，佢系同一年入边撞到两次、哦， 系、哦、好。睇下呢位朋友今日点啦？ 喂 ，Hello， 我系咪？ 系你啊 ，Hello 你啊，你点称呼啊？你 我叫阿玲。 阿玲点啊？阿玲，你系咪都系遇到阿发哥啊？ 其实我知嘅，因为咧嗰次系即系我知道我会见到佢，因为其实我就喺大学里面做嘅。咁有一年咧。大學就應該頒一個 honors degree 俾阿發哥，咁我咧就係、是、做嗰個 reception room 嘅一個之下咁啦，咁所以 接待嘅， 所以我一待主持 啦，係啦， 咁所以咧我就即係其實早已經知道佢會嚟，咁但係咧就因為我哋都有啲街拉講我哋聽，即係你唔好騷擾啲 guest 啊，咁所以咧大家都好即係管守自己的位置，企在不同的位置呢，就是不同的角度去望阿发哥的。但是因为 你揀了哪个角度呢，我想问 后尾枕 呃 揀咗都幾好嘅，佢側面咯，但係佢好醒目嘅，佢其實唔係企棟棟喺度嘅，因為其實咧每一年 honest degree 其實有幾個，一定有幾個人攞噶嘛，咁嗰啲人就可能就喺度睇緊稿，因為跟住要上台講一啲嘢噶嘛，係啦，咁但係發哥即係始終都係佢咪當。真係當戲，我諗佢當嗰啲即係佢平時 見慣大場面 嘅稿咁啦，咁所以可能佢唔使背啦，咁佢就即係望下呢邊又望下嗰邊，咁我哋就即係好尷尬咁就企喺度，又黑笑又唔係啦，但唔笑咧個樣又好似酷又唔係幾好啦，咁佢就即係佢又好醒目嘅，即係耐唔耐就望下呢邊又笑下，望下邊又笑下，咁終於我哋咧就忍唔住，即係好悶噶嘛，咁啊終於就即起心肝就走埋去佢個位度，咁啊身邊又唔會有其他嘢啦，咁啊攞住長函咯，問佢可唔可以幫我簽個名啊咁咯，咁佢即刻話好啊好啊咁樣，好粗犀利過佢。佢着西装嚟噶，咁啊着晒好靓仔嘅啫。咁但系咧，佢就好都几容易咁咧，就揾到支笔，咁就帮我签。咁我谂住佢净系纯粹签个名字就算嘅啫。 揾到支笔啊！ 但系我想话你个犀利位喺边？ 未到噶系咪个犀利位？ 因为我觉得佢好犀利，就系我唔系好觉得佢个身插住嘢噶，即系应该可能佢喺啲针袋度啊，其实已经 stand by 一支笔咁样咯。可能佢都 点会错咗？ 好中意佢点都揾到一个欣赏嘅角度， 好叻啊！佢揾到支笔出嚟啊！ 全身都有支笔啊！ 系啊，好犀利咯！因为我又冇谂住攞支笔俾我，早前我就你帮我签名，但我净系攞住本长函俾佢，系啦，咁佢就好自然啊，好啊咁样。咁我谂住净系嘥个名就算啦，佢唔系，佢真系咧写 D.S.， 跟住佢我仲有阵间唔系好觉得佢真系望住我个 badge 噶，但系佢写咗我名落去咯，跟住就签翻个名，再写翻，佢冇写日子，写年份， 系。 但我唔记得嗰年系边一年，即系几年前噶啦，系啦。 你就觉得佢好细心啦，系嘛？ 系啊，好有大将，即系你真系觉得佢系 superstar。即系你，如果我自己我谂下，如果人哋叫我签名，我就真系签个名。但系佢唔系咯，同埋佢唔系话你叫咩名啊？一完全冇讲过噶，系啦。咁但系原来佢眼角已经睄到你个 badge， 跟住你写佢签埋落去，跟住我攞到之后就俾啲同事睇，跟住咧佢就惨啦。全人类咧，连嗰只遮咧，即系出边嗰啲茶水嘅遮咧，都涌入嚟。跟住后来，终于我哋个老板就出声话：，你哋唔可以再骚扰啲 guest。咁所以就终于 佢 系 我噶， 净可以帮我签。 应该系十个人以内系攞到佢签名咯，因为我哋嗰几个真系睇嗰个。系啦，即系我哋 reception room 嗰啲同事就应该，佢一见到我签，啲人就已经即系又走埋去咁样咯。咁但系当啲人好疯传话有得签嘅时候咧，就冇得入嚟咯。 哦，咁你而家系好得戚， 少少啦， 系嘛？我唔系得戚，我系讲，我都其实打嚟，我其实真系想讲俾佢听，即系原来有啲 superstar 系真系可以咁嘅。其实另外一个刘德华，不过佢嗰阵时就冇咁红嘅。都叫做红啦，但冇即系嗰时未翻国内嘅，我都见过佢一次咧，佢系好 like 嘅，佢但系嗰阵时佢系拍紧戏咧，佢唔系帮我签名，但系佢系笑晒同每一个人都笑，同埋每一个人攞俾佢饮嘅嘢咧，佢都会饮一啖嘅喎。 会唔会肚痛啊？咁样 一个柠茶一个奶茶就死啦， 又煎咗又咖啡。 唔系因为咧，我嗰次咧系因为行过一笪，即系佢拍嗰度地方咧，系一啲茶餐厅嚟嘅。咁、有一个客咧就同佢话：，饮杯嘢啊嘛。佢真系攞起条饮，即系我谂话如果嗰个人要毒你，你咪死顶，即系你 死忍啊！ 系啊系啊，咁但系个问题佢真系。个俾佢嗰啲有乜啖咧？我唔知佢真系真饮定假饮，但系个扮到个样好似饮咯，但系个样系笑大嘅咯，系、啊， 人同人之间就系唔认识，但系都信任先系最可贵 啊！咁你试下我俾你老细照肺啊？嗰次 冇，佢都唔知道，因为我哋做到好其实我当时做我哋签嘅时候咧，其实冇骚动冇剩，系直至到我哋攞出去俾人睇嘅时候，啲人骚动行入嚟就会令老板知道咯。因为我哋系应该理论上系唔可以骚扰啲 guest 噶嘛，咁咯，系咯。 多謝你啊，你都你個人都好善良，我聽到佢隻西裝都有支筆， 係啊，真係 好叻啊， 好識揾人哋 嘅 好處。 呢個你真係要好愛一個人，你先可以揾到呢個位嚟賺。係 啊係啊，你真係好，你真係識講嘢，都唔知點同你講好，係咁啦。 我都 唔知啊，你值得㗎，你值得 㗎，多謝你啦，拜拜， 拜拜。 电话号码18723888啊！ 哇，好多人都系 combo hit 嚟嘅，原来播阿发哥系头先有一个即系女孩子咧，就喺伊丽莎白医院附近撞过两次啦，同一年入边。咁跟住有一个男士就用套套咧遮住咗自己个样啦，但系隔篱当然就系阿发哥啦。一次系金鱼街，一次系中港城对出。都是完全不同裝束的，然後呢就有一班應該是行山人士一起影的，同一個月撞兩次。咁啊，當然啦，阿發哥應該係中意做主導嘅位置，我相信，因為差唔多每次自拍都係佢揸機嘅。 哦，係啦 ，OK。但係有人話佢行山成日經過佢屋企鋪頭啦，佢個女兩歲前見過發哥五次。 好似见到神迹咁啊！讲我女两岁前已经见过神迹五次啦。 哇，唉、哎，真系啊！继续吓，睇下出活动见到算唔算就唔好算啦，即系喺街落邂逅嗰啲咯。 因为头先个听众系打上嚟话系即系活动见到嘅。 另外有啲人在地铁入边捕获嘅，平凡中的不平凡。即系指阿发哥个站姿咁样吓。 佢都真系都系，同埋所有相咧，其实都有共通点啊。就是发哥只会穿黑 色衫， 有时都会穿白色，不过主力都是穿黑色。 是啊，咁样吓，所以在地铁嗰度咧，俾人影到就矜贵，自己影冇咁矜贵噶嘛，即系好啦， 梗系啦， 冇咁矜贵。好，接多个朋友嚟啦，喂， 喂 ，Hello， 你点称呼啊 ？Hello， 系我啊， 系啊， 你点称呼？ 我系 Lily 啊 ，Lily 啊， 点啊 ，Lily， 你好你好 ，Hi Hi Hi， 多谢你哋啊， 多谢你打电话嚟啦 ，OK， 我喺我唔系撞到发哥，我好希望撞到佢，我喺大概半年前喺台湾撞到周华健啦， 周华健。 系， 明天我有炸鸡你吗？嗰个 系啦，明天我有炸鸡你啦，咁系啦，咁啊， 你 系 好中意佢嘅，因为 系啊，系啊，系啊，我系初初唱歌嘅时候学，即系学唱歌嘅时候都系唱佢啲歌咁样咯，系啊， 咁你见到佢，你有冇任何嘅 有咩动作吓？ 咁系啦，咁我等緊機返香港，咁我就上樓上 canteen 食嘢，咁行過，咦呢、這個咁似周華健嘅，咁、跟住擰轉頭望佢，跟住佢又望到我囉，咁我陣時好驚咁行埋去，你可唔可以同我影張相呀咁樣，跟住佢好好人咁樣，跟住佢話好啊好啊咁樣囉，咁、跟住我同佢影張相囉， 咁有冇攬住呀？ 係佢伸隻手攬咗我膊頭啊！ 做乜咁肉紧啊？你讲咯， 几耐之前？半年前， 系啊 ，expect 唔到佢咁nice 好咯，系啊系啊系啊。 OK， 跟住件衫有冇洗啊？ 有冇同一架机啊？ 哎呀，好可惜冇。 有冇同佢倾偈啊？问佢去边啊？ 唔系，其实佢 start 先嘅，佢 start conversation， 佢见到我行埋去，跟住我话影相，跟住佢话你系香港朋友定澳门嘅朋友咁样。系啊，咁因为我讲广东话嘛，我话你可唔可以同我影相嘛，嗰度系台湾嘛，咁系咯系咯，咁我系我香港嚟嘅咁咯，咁跟住我举起个机咁同佢一齐影相，跟住等我背下个头先咁样，系、 哦， 华健，呢个系撞到华健。 OK， 系咯，你见到佢嘅时候，你应该你以前有冇曾经幻想过你会撞到佢噶？ 梗系冇啦。 咁你有冇话俾佢知话？我学唱歌嘅时候就系唱你嗰啲歌噶。 冇啊！连佢一只歌我都哼唔翻出嚟，如果唔系就可以一齐 jam 一次先啦。 jam 一次嘅，希望 喺机场 jam 歌同 埋见啦。 好啦，喂，多谢你电话啦。 OK，thank you， 多谢， 拜 拜。 喂，呢啲即系问我哋咧，我哋冇乜呢一啲嘅，即系可能我哋做 media。 系啦， 即系 你会觉得好， 觉得系工作一部分咯， 同埋会预计得到嘛？你觉得 系啦， 佢喺呢度出现好正常啦，咁样 系啦， 即系就算佢系一个 super star， 都会觉得哦，佢喺电台出现，我啱咁嚟做嘢嘛， 系咯， 你唔会有一种好大嘅反差，即系我吓佢喺度嘅咁样咯， 系咯，你有冇曾经遇过啊？你 遇 唔系即系你有冇遇过一个系真系哇？你见到佢哇，我哇哇哇佢啊咁样啊？ 喺电台， 电台Eason 同埋学友咯，两个真系、哦，因为呢、這个亦都因为要你即系本身个人要好中意佢，即系你细细个已经开始中意啦，咁你先至会有嗰种咁大嘅， 特别系男人对男人系嘛， 系啊，即系通常见女仔会咁多，但系你话如果真系见到其他嘅即系叫 superstar 试过一次嘅，嗰阵时候去台湾同一班朋友，好似中七嘅咋， 系 咁，然后嗰次我哋就系喺一间诶铺头食紧嘢，咁啊食下嘅时候，我就指住嘅，即系话斜对面张台就话啊，点解啲人咧日光日摆间餐厅里面食嘢大黑超嘅，以为自己明星啊？通常明星先系咁样嘅啫，即系我自己系咁样讲， 以为自己明星 啊，即系以为自己明星，明星先系噶嘛，即系扮明星啦，笑啲人。跟住到佢后屘，好似准备埋单啦，起身啦，佢嗰张台都四五个人嘅，起身除咗富超，跟住再望真啲，唔系，佢好似真系一个明星嚟，跟住。因为我哋就喺度估系女仔女士嚟嘅，望真啲，原来嗰个徐若瑄嚟嘅，咁、哦、就直情喺我哋斜对面张台，咁跟住我就谂翻起我头先讲嗰句嘢，就希望佢听唔到啦。咁我哋就不如我哋过去同佢影相，咁我哋成 你死设备， 不如我哋过去影相， 我哋过去影相啦。 系啦，因为成台都系男仔嚟嘅，咁我哎，不如我哋过去同佢影相。 先前仲喺秒紧人明星嘅，你估 咁？咁嗰时唔知啊嘛，咁后屘知道咗之后，咪 系咪好靓噶？ 佢真系好靓，嗰次即系素颜咁样，咁嗰张相都 素颜都肯同你影相啊？ 系啊，佢肯啊，真系。咁我就成 系咪要逼你化妆先影啊？我素颜唔紧要，不如你化妆同 我哋化妆。 我素颜可以同影相，但系睇你化妆。 嗰时就任志刚咁嘅样，我嗰阵时，咁我哋就成系好衰啊！ 可能认得你系高官， 合照。 可能佢都认得我。 嗰时任志刚都未咁知名度，未咁高噶，系嘛？ 唔知啊，嗰时好似金管局局长嚟嘅，已经 系啊， 好似系噶，嗰时中学嗰期， 佢都算系官员啦。 系啊，咁所以我哋成班男仔好尴尬腼腆咁，就行过去揾个普通话最叻嘅，咁啊过去系啊，就同佢影相啦，咁样。 咁就全部一齐影嘅，冇一单口影噶， 冇，因为佢赶住。 咁就冇人争住企徐若瑄隔篱。 梗系有啦，嗰时 即系暗卡喺度争紧。 我系被逼开咗嗰个啦，因为。 你任志刚咁嘅样，你配咩？ 咁我就未知啊嘛。 你配咩？你咁嘅样企徐若瑄隔篱同埋 系嘅，系衰嘅。 我咁样 系试过一次啦，所以呢个 好点解我 都冇试过，好少遇到， 即系哇啊有一个嘅。 好似唔好想讲咁但系 我突然间醒起有一个嗰阵时 系你咁样嘅语气讲会唔会唔系咁好噶？ 都唔系嘅，范晓萱 吓 都正咯、啊，唔正咩、 啊？因为嗰好迷佢噶嘛， 系咯、 啊，系啊。跟住嗰次，但系嗰次系做嘢咯，但系成程即系我哋睇住 camera， 然之后影住佢咯。我唔系做主持啊嘛，咁然之后睇住系啦，我系揸 cam 噶嘛嗰阵时，咁揸 cam 咧望住，哇范晓萱，哇范晓萱， 哇 zoom 佢 zoom 佢。 系咪成程都净系影住佢啊？ 有种变态感觉，送佢啊！系但系事后你系好战战兢兢，你唔敢同佢讲话，可唔可以影相嗰啲咁样？ 系啊，真系好中意。 身边有讲喂，诶、哎，你诶，佢好想好中意你嘅，同佢影相啊，即系嗰啲。 咁你就会咯。 跟住你就系咯， 系不知所措嘅嗰一下，你觉得好似打扰到佢咁，特别你越中意嗰啲越系。 同埋你觉得好似啊，同影张相已经要求咗佢好多嘢咁样，即 系 唔好意思嘅，唔好阻住佢咁样咯。 系啊， 冇啦，跟住。 都好劲啊，范晓萱喎，系咯，已经好犀利咯， 好耐啦， 我冇啊，冇试过， 八九年前啦都， 吓 系咯， 好啊，喂，佢如果你有 唏嘘咁样，我哋唔讲， 好似浪费咗个机会咁， 做啲咩可以令到我哋有心跳嘅感觉咧？ 同埋八九年前之后，你好似系咪都冇见过范晓萱嘅真人啦？ 冇、 啊，所以都有啲唏嘘系嘛？ 冇啦， 正常嘅。 冇咩去啦，下次把握下次啦，把握下次。 好啦，发哥，你快啲打嚟啦，我哋剩翻最后半个钟 咋， 阵间。咁如果发哥你系发哥本人，梗系可以打嚟啦。 绝对系啦， 系啦。如果你唔系发哥本人，但系你曾经捕获过阿发哥，同佢一齐影个相啊，或者倾过一啲偈啊，做过一啲嘢，或者系其他巨星，我哋都欢迎嘅。电话 number 系1872388。 长了几岁，高了几寸，快乐也一样。像以往有歌开口唱，若觉痛快，伸手拍掌。 跨到几尺，吹到几里，就齐齐幻想。别怕这笑话多牵强，就当要去找找理想。 随着年月，想不到我们一眨眼，通通也都实现这天，也总不枉我们将散了十年。 陪我们唱这首歌，唱这首歌，唱每一首你喜歌，我这个我们唱到开始变老都不错， 醉过旧友再 唱这首歌，就是当初人既然活到一天，留下什么可靠平衡，回望我在最初遇过什么，那是我简单得多。就当作假素素养，在远处彼此赞赏， 不要感到当你走远变成为绝响，在你我要走的方向，愿你我也找到理想， 随着年月，想不到我们一眨眼通通也都实现这天，也总不枉我们相信到目前。 陪我们唱这首歌，唱这首歌，唱每一首你喜歌，我这个我们唱到开始变老都不错， 醉过旧友再 唱这首歌，就是当初人既然活到一天，留下什么可靠平衡，回望我在这刻遇过什么，我曾遇到很多，学会很多，也记得起那些闯过的祸，有缘在你身边擦过的一个，醉过旧友再唱这首歌，就是当初人既然活到一天，其实什么都可庆贺，然后我在最终做过什么，我们有过一首歌。 嚟自悠悠岑宁儿，有佢最新嘅派台歌，叫做《不枉我们张三十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去年一共接获超过1700宗投诉，较前年轻微下跌，但有关使用资讯及通讯科技的投诉急升超过一倍，不少涉及网络欺凌的个案和占领行动有关。私隐专员蒋任宏说，不少个案公署都可以跟进，但需要投诉人积极配合。警务处处长曾伟雄话：，本港去年整体罪案数字是1997年之后新低。他形容去年整体治安情况继续改善。曾伟雄到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汇报去年本港罪案情况。警方去年录得885宗勒杀案，较前年增加152宗，升幅超过两成，当中七成来自裸聊的案件。曾慧雄说，裸聊案件近年不断上升，调查难度极大，警方在今年成立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有180名成员，相信有助打击科技罪案。 印尼军方暂停打捞一个月前坠毁嘅阿红客机残骸，搜索人员上星期六开始用大型充气袋试图将沉落30米深海床嘅客机打捞，但多次尝试都唔成功。海军官员向死难者家属致歉，强调会尽力搜寻失踪遗体。客机载有162人，当局至今揾到70具遗体，搜索人员过去两日都冇揾到遗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能见度较低。听日天气清凉，早晚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6至1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天色明朗。依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嘅，报告隧道情况先啦。大老山隧道翻沙田咧，而家龙尾喺龙翔道桥面；狮子山隧道翻沙田隧道入口范围开始多车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翻过九龙，塞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车龙好长啊，去到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就上桥位多车啲啫。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香港仔隧道收费。一大要改为间歇性通车。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东九龙走廊过海交通正常，渡船街过海龙尾近住水果批发市场附近的。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就现在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方向近住九龙湾伟业街启业村那里比较多车，交通有些挤塞的。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那里交通比较挤塞。另外红磡漆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湾位对开一带都是多车的。新界区方面就大埔公路的沙田段近住沥源村就对开那里现在都是车多行车缓慢。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曾经我哋斋睇电视，曾经我哋冇份话事，曾经只系千二人嘅事。2017年，500万人一人一票有份话事，2017机不可失啦！政府现正就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咨询公众，咨询期至3月7日，请大家踊跃提出意见。想政制向前发展，即上2017.gov.hk 睇下啦。 咦，前面街口有交通意外塞晒车，大叫叔可唔可以用一个比较有震撼性嘅声音话俾多啲人知啊？ 见到有交通事故造成挤塞，唔使大叫嘅，打去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有奖报料热线23396567，话俾广大听众知啦。资料一经采用，仲可以获得100蚊嘅油券或者石油气券添噶。 香港电台交通资讯全方位提供， 留意啊！ 知识会社， 知识除了是力量， 仲是人类进步的最大动力。 每个星期发放不同资讯，八元号阿 Lu。 汗水到底在哪里流出来的呢？ 汗水是在我们人类皮肤里面的汗腺流出来的。汗腺就是专门管理分泌汗水的。一般呢，我们一日人不知不觉间都会流到500毫升的汗水的。 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 八元号 阿 Lu 知识会社。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二三四五，五个人，但是有10块面。 请你别再提，重复着这话题，是你今天收拾一切，但却以爱结底。再提，重复着这话题，别再假装很担心，我在这脆弱关头不共切也。 近一年多有新作的 Mr. 主打作品是讲总有一个在左近用笑容大话掩饰自己表里不一的双面人， 让你回去。 作曲填词都是 MJ， 编曲有 Mr. 加上 Gerald， 监制 Gerald， 全新踏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8位 Mr. 双面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想介绍个男仔俾你识啊。 边个？ 佢叫波成。 咁怪嘅？ 有创意啫。 除此以外， 佢EQ同脾气都好好噶，俾人搓完禁片咧，佢都好开心噶。 IQ 咧？ 佢识好多嘢嘅，跳舞啊、运动啊、踢毽啊、唱歌乜都得噶。 咁个样， 你都系听下啦。 其实我个样系点唔紧要噶，最紧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无论 IQ 定 EQ 都唔够我咁 cute， 我系波成啊，嘻嘻。 黄昏嘅六点三十七分啊， 系啊，仲有唔够半个钟咋？ 时间越嚟越少啦。 系啊，究竟我哋可唔可以捕获到发哥咧？ 离我哋嘅 mission 越嚟越远啊！ 唉，我哋都系啦。如果你真系见过发哥，或者你知道发哥喺边啊，等等嘅话，可以继续打电话嚟一八七二三八。 今日见过噶， 系啊，今日见过。update 啲啊， 有人话佢唔喺香港，系因为佢去咗 新戏宣传， 系啊，去咗新戏，好似去咗北京嘅话，话唔知翻香港未咧咁样。 系啊，继续如果有佢嘅行踪，你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啦。 大致上可能见到大埔墟就有人话成日会撞到万梓良嘅。 系啦，呢个我觉得几得意嘅，就系话曾经喺望一个人嘅背影，喺湾仔会展出边条路见到一个着住长褛好高嘅人，就心谂啊，前面嗰个人咁似英雄本色个 Mark 哥咁型喎咁啊。咁点知咧行近咗身边嘅时候望一望先发觉。真系孖哥嚟嘅，咁啊，个个当时系呆咗啊，系90年代嘅一个夜晚嚟嘅，佢话，咁所以佢咩反应都做唔切啦，咁就净系望住个一个孖哥嘅背影就走咗啦，咁 样。听下跟住呢个， 呢个系 喂 喂 ，Hello， 你点称呼啊？ 喂，阿立啊， 阿立，阿立，你系遇过发哥啊？又 系啊，我遇过啊，有一次喺九龙城买餸咯， 系。 好耐之前喺九龙城买餸，咁我买开嗰间菜档，咁样佢又过嚟买，咁啊后屘见到喂发哥啊，系啊，咁啊倾开闲偈，咁倾咗两句，我话系啊打边炉噶嘛，我仲当我话打边炉咯，咁啊佢居然介绍我去楼上，喂你买咗牛肉未啊？咁啊叫我去楼上嗰间买牛肉， 咁你有冇去买牛肉呢？ 有啊，喂，正嘢嚟噶，真系。 咁有冇话发哥介绍我嚟嘅？咁威咁入头，阿发哥介绍我嚟买嘅。 咁啊冇啊，咁啊冇，咁啊冇，费事偷人光啦。如果平咗又唔好嘅。 不过九龙塘喺有一城对出条行人天桥嗰度咧， 系 有个净系有个阿伯咧，系卖嗰啲怀旧唐宋薄饼噶嘛。 系啊系啊， 喺佢嗰个铁箱上面都黐住一张同周润发嘅合照。 都唔知算唔算 档都有噶？ 咩档档都有？ 菜档， 菜档 个菜档啊，都有黐佢噶。 咁牛肉档咧？牛肉档冇啊？ 系咯，介绍 牛肉档啊，冇喎，牛肉档冇喎。 究竟菜篮嗰个嘅品质保证高啲定系 发哥品质保证？ 两个都咁大九龙城。 唔系，其实有样嘢好好笑噶，有样嘢你听唔听先？ 听。 因为我有个， 如果佢唔听，你会唔会好失落啊？ 你会唔会唔讲？ 我有个朋友咧，就做记者嘅，咁佢啊识黎耀祥嘅， 系。 咁好似黎耀祥呢就介绍九龙城街嗰边呢有一档牛肉档。咁有一次我同佢傾开，喂唔係喎，楼上嗰档牛肉档好味喎，佢唔係街嗰度好多好味喎，佢话我嗰个黎耀祥介绍，我同佢讲话我周润发介绍喎。 你 赢 咗啊！ 我话试帝对影帝，不如下一次比赛就大家买就牛肉翻嚟试下，叫啲朋友咁样喎。 呢只系发哥介绍，呢只系黎耀祥介绍， 大家试下。 你嗰下 真系好笑。 你个记者朋友有冇俾你抛窒咗啊？即系断估唔到你竟然使出一个发哥。 而家仲约紧，真系约紧想比赛一次噶，真系睇下边只好食噶。 华山论剑， 我想知道，可唔可以 Facebook 话翻俾我哋知啊？ 我如果得嘅话，可以影嘅 Facebook 上去。 华山话你听。 啊，仲有一次刘德华，你想唔想听先？ 听，你成日咁样套我哋咯，唔通我哋话唔想啊？ 阿刘德华嗰阵时有一次， 我哋不义 系咯， 系啊，有一次刘德华咧，佢拍《烈火战车》好耐啦，咁系喺天后喺我楼下拍嘅直情，咁啊佢拍咗几日嘅，咁有一日我下昼过去想睇佢啦。咁啊，俾佢啲影迷咧喺度撬开我，啲靓妹咧叫我唔好阻住啦，因为我喺企最前啊嘛。咁啊，叫我撬开我，咁啊算啦，咁啊嗰日完咗，咁啊夜晚两点几唱完卡拉 OK 翻屋企啦。咁我见到啲工作人员唞紧，剥紧花生，冇嘢饮。 咁啊好啦，咁我喺楼上攞咗啲可乐俾佢哋饮，顺便攞咗一沓刘德华嘅碟。咁佢企喺隔篱，咁话喂阿华哥，阿华仔，可唔可以帮我影，帮我签埋啲 CD 啊咁样啊？佢话好啊好啊，咁啊仲要倾偈，倾咗好耐，倾咗一阵偈噶啦。咁因为佢喺度逼紧口紧啊嘛，咁啊倾咗好耐偈咁啊，咁啊后屘完咗啦。咁啊到咗唔知过一年后，咁我有一次去电脑展，电脑展我做工作人员啊嘛，咁佢有一个 show 咧，请佢嚟做嘉宾。咁我喺后台，我可以去后台，因为工作人员证啊嘛，咁喺后台行，咁啊见到刘德华，佢嗌翻我啊， 佢记得你个名添啊， 系啊，佢阿立咁样嗌翻我啊， 咁好记性啊， 记性嘅， 超好记性，咁我都估唔到嗌翻我啊，哎呀呀，你咁你都记得嘅，诶、哎，你嗰阵时攞可乐。佢话俾一沓 CD 我签嗰个啊嘛， 梗系记得你啦。 要我做咁多嘢，俾支可乐我。 又咁醒梳， 有边个会咁厚颜呢你话真系 系咯，系咯咁样。 但系本身你都系好靓仔，所以好容易认得噶。话时话， 喂，咁唔系我普通人嚟嘅啫。 哦， 我 一个靓仔， 好靓仔就抢咗佢个位啦，真系唔好意思嘅。 做人又唔好太高，心头高。 但系我想知道你同刘德华有咩偈好倾咧？ 系咯， 倾你话倾好耐偈 嘅。我都系倾咗大约我谂五六分钟啦，都算耐啦。对于 而家五六分钟， 五六分钟同刘德华倾咗 冇成半个钟嘅，都已经好好噶啦，五六分钟。咁倾开咁啊，拍戏啲嘢咯。哇，你哋啲拍戏都几辛苦，同埋我投诉咯。你啲影迷今日叫我。 咁你想点啊？咁佢点安慰你啊？ 我讲下笑，咁佢喺度笑啫，咁我又喺度笑，就系咁样啫，冇乜特别嘅，即系讲翻呢样嘢啫。 哦，OK， 你知咩叫 break 啊？嗬，即系 take 个 break 系想休息啊？嗬， 我知，我介 你又问翻个嘢啊？君仁，你想唔想听先？你系咪？你知唔知咩叫？ 又用翻呢一招啊！ 咁我哋影迷，我唔会理佢逼噶，我就系签到名为目标嘅啫嘛。 以前啲片场啲保安咁容易突破嘅， 拎可乐落去啊嘛，疏通嗰啲人 啊， 系啊，有 叻啊你个人啊，阿南啊， 同埋以前好似啲明星都冇乜架子哦。 通常 啊冇啊冇啊，刘德华同埋 反而系啊， 周润发真系冇乜架子噶佢，真系几好啊，几 nice 噶佢。 系 OK， 好啦，多谢你啦。 OK， 好啦， 好， 拜拜， 好，拜拜。 哇吓，一沓刘德华 CD 拎落去啊， 系又见过周润发，周润发仲要介绍埋佢买牛肉添， 系啦，仲认埋刘烨黎耀祥。 唔系未知赢唔赢，未有上场 咪无啦，点解无啦输咗嘅？唔知噶， 你夹硬揾张发俾，冇得俾噶，系咪先？佢 top 噶咯，喺我哋香港已经系、 好啦， 即系以前系，以前即系嗰个分别，可能就以前嗰啲明星咧，即系特别巨星咧，比而家系难接触嘅。即系而家你觉得好似容易接触，同埋有好多有好多嘢可以辅助你，可以留低嗰个 moment 啊嘛。咁以前系难接触啲嘅，但系一旦你有机会接触咧，但系又好似比而家更加近喎。 哦， 即系嗰一啲人好似更加 nice， 即系冇话高高在上，我系明星嘅身份咁样。 即系唔会，可唔可以影张相同我立上影？ 而家另一种味道嚟嘅， 仲系立上。 或者要买1380蚊门券，门券先可以影嘅。Sorry， 立像系立像， 系立像。Sorry， 吓冇得影真人嘅咩？有嘅系嘛？ 立像 成千几蚊都冇得影真人。 我记得系立像嚟嘅就都系报纸写嘅。 可能又影立像又影真人啊嘛。Anyway， 我哋系咪有另一个啊？系咪当我发哥咪啫？ 我唔知道啊，发哥，你咪发哥啊？ 发哥。 唔系， 好中意你，好中意你扮都唔扮，好诚实。 喂，你点称呼啊？ 咩歌？ 唔系啊，点扮咩？ 系你咩歌啊？ 我叫 Billy， Billy 哥， Billy 哥， Billy 哥， Billy 仔得啦，唔好 Billy 哥啦。 Billy 哥好有嗰啲江湖味， 系啊 ，Billy 哥 好有气势啊， 系啦 ，Billy 哥。 唔系唔好讲呢啲啦，我要讲下发哥啫。 嚟啊 ，Billy 哥， 嚟啊 ，Billy 哥， 佢偷笑。 点样？ 你讲咗点样啫？阿 Billy 哥点啫？你同阿发哥单嘢 啊？冇。但其实咧嗰阵时咧，我喺百威九龙城街见过佢。就因为嗰次咧，我嗰阵时做餐厅嘅，就搞个聚会。就去九龙城街市嗰度买嘢打边炉。咁咧就离远咧就见到发哥喺街市买餸。咁咧我哋其实咧我哋都冇谂住搵嗌佢嘅。咁佢同见到之后咧，就同隔篱啲同事讲：，我咦啊，阿发哥啊，咁佢可能听到我哋嗌佢啦，佢就主动走埋嚟叫我。 哎，买冲牙，我话系啊，发哥，我但唔买打边炉啫嘛，咁讲，咁佢仲讲笑话，有冇遇我啊？咁讲，我有，你肯嚟，我仲好仲开心啦，咁讲，咁跟住话，咁你买咗啲乜嘢啊？我冇啊，都系普通嘢，普通嘢啦，买啲肉，即系啲丸啊， 菜 啊， 肉啊， 嗱菜啊，牛肉啊，嗰啲咁咯， 系， 即系都好似头先嗰。嗰、那个咁讲啦，你买咗牛肉啦，嗰、那个系有买咗啲啦咁喎。我哋上去楼上买啊，我介绍你上楼上。 又系上嗰度。 睇嚟发哥介绍我好多人买牛肉喎、啊。 我知道点样捕获发哥啦， 去个牛肉档。 唔系，你唔好喺牛肉档，因为佢喺牛肉档度牛肉档就唔使介绍你去买，因为你叫上咗去，佢一定喺牛肉档下面 菜档嗰度， 嗰条街度、 啊。等佢介绍。 系啊，我怀疑嗰个牛肉档唔知系咪佢有份嘅。 系我啱啱都想讲，我哋啲最师奶嘅谂法。 你喺九龙城街市，只要攞住一袋牛肉行嚟行去，就有机会捕获到发哥。 或者周围讲话，我打边炉啊咁啊。 唔系啊，你喺因为其实喺九龙城街市咧，系好大机会见到佢嘅。 哦， 系啊。 OK， 我其实喺九龙城都见过几次噶啦。 系， 但我哋有一段时间都成日落九龙城。 但 系 咩时段先？咩时段先？ 都冇见过。 通常咧嗱。通常咧，佢就应该系点咧？三点零钟啦， 三点零 就买钟， 啱啱开嗰阵时啦。 好啊，多成 系， 都好多时咧都喺嗰度噶啦。 哦，你下个礼拜派你去一个礼拜，三点几驻守喺呢个九龙城街市，睇你播唔播到。 呢啲系讲缘分噶咋？你见完都唔关我事噶吓。 系，我知嘅知嘅， 系啊。 好啦，多谢你啦， 边个？唔好到时话见佢唔到嗰阵时又话我，你点我嘅咁咯？ 但如果牛肉档都冇开就会咯。 多谢你啦 ，Billy 哥。 好啦，好啦，拜拜， 拜拜。好笑啊！突然间发现到另一样嘢就系 牛肉档。 原来阿发哥真系好中意嗰间牛肉档。 嗰个牛肉档老板打电话嚟喂，系咪你有份噶？你咪即刻发哥噶？ 系啊，系咪有得回吐俾佢噶？你 系咯。好咁啊！另外，Facebook 有好多捕获咗好多唔同嘅名人嘅， 系啊。 暂时有任达华啦、陈冠希啦、张柏芝啦， 好似我觉得 罗网 陈冠希嗰个系波鞋街咯，佢隔篱真系有好多波鞋的。 蔡澜啦，咁样样吓，好多好多啊！接多啦，试一个啦，喂 喂 喂，你好啊，你点称呼啊？ 你好，我叫 Jason 啊。 Jason 佢最接近发哥噶啦，佢系今日先见到佢， 真系噶， 即系出嚟翻香港啦， 系冇错，肯定 的。你头你即系几点见到嘅？系 11:40 喺边度？ 喺边度？ 喺柯士甸道呢个嗱，其实成件事就咁嘅， 系 咁我真系嘅，我喺个差馆对出啦，尖沙咀差馆对出啦。 系， 我啱啱想叫你探员嘅，其实我想佢叫咩名 ？Jason 啊 ，Jason 探员，可唔可以讲讲个案情你听下？ 真系好离奇，因为咧，其实就嗰段路咧就好多快餐店嘅，啲人咧啲送外卖嗰啲不嬲都乱咁过马路嘅。咁我离远见到有个人咧啊，好似乱过马路啊，其实都唔系嘅，后屘睇翻都系冇车嘅，那个安全岛嚟嘅。咁啊，如果我架车无啦啦同个的士司机挥手，我话哇，真系啲傻佬周街都系。然之后。 都同我系差唔多， 跟住 真系， 跟住喺翻人哋个车头度又打招呼，话咩事啊？又唔系送外卖啊？跟住再 傻得混巡咯， 系真系打招呼啊！无端端啊，我就冇睇到车入边啲人有冇同佢挥手啊！第一次都嚟我周润发，唔系啊？ 你就明啦， 迎面行过嚟啦。佢想同我打招呼，因为我諗住咁后生仔行过都諗住自己明星㗎嘛，成日都见到㗎啦。咁啊费事嘩真快又打招呼咁啦。啊点知佢望住我，咁我焗住同佢打招呼。 我唔係威威你喎。 我自核突啫，唔係 即係你怕丑啫係咪，你唔想去追星嘅感觉。 系啦，好似见到懒熟咁啊，见到人哋挥手咁，但系就系咁咯，咁啊见到佢咯，即系都系黄金甲咁嘅样嘅，瘦掹掹嘅，就唔系赌神嗰个样嚟嘅。 有冇流苏噶？而家佢 有，都系黄金甲个样咯。 哦，唔好唔耐烦咁问啦，问多次唔好耐，对唔住。 我讲多件事好快嘅啫，因为咧，我其实之前咧就喺个山林道。 咁啊，你知三人道有栋大厦，又有排舞啊，又做服装噶嘛。咁我搭 lift 搭搭下 lift， 突然间开门嘅，有个人入嚟，我都几高。其实咁样拼埋就几高噶，发哥。跟住一望一望，咦，周润发喎、啊。跟住我，佢望住我，我点一点头，然之后佢话：咦，食咗早餐未啊？我食咗啦，发哥。我都好唔好意思，因为我又系又真系嗰个心态啦，又系。如果人哋唔出声，我唔好扮撞到明星啦，整到好似好追星咁样咯。 哦，即系你追撞佢两次。 系啊，我谂佢都系喺嗰头活动。 因为成日喺三林道嗰头蒲嘅， 你都未见过， 你都未见过嘅。 但你可能夜晚蒲嘛，我朝头早蒲。 我都系朝头早。 如果听你咁讲咧，发哥似系周会 朝头早啊。 发哥似系会主动周围同人打招呼，即系可能你未必要同佢打先，佢都会同你打招呼先。 系啊， 系啦，系啦，系。佢有几忙嘅应该。 波成，不如你试下周围打招呼， 就应该系佢口中嘅熟。 你再抹过啦，你够高。啲人可能背面就啱啱同阿 Jason 相反，嗰个系咪发哥人先？ 条街 系傻佬真 系 好多， 系安全都同啲司机。 波成肥咗啲应该。 系，所以要着件褛遮一遮。 系啦， 11:40今日 系最 update 嘅。佢喺香港嘅，咁、我唔知有冇搭夜机翻翻去拍戏啊？ 好啦， 你系我哋今日最最接近嘅线索啊！ 系 啊，系啊，系，我都好庆幸听到。 好啊，多谢你电话。 好， 拜 拜。 啊， 发哥系时候啦。 发哥， 发哥系时候，我哋已经追踪到你11:40嘅行程。 我哋知你喺香港啊， 我知喺香港冇扮嘢。 你冇扮嘢啊？ 其实发哥成日出街嘅，我谂啊嘛， 系咯， 即系你咁多人撞到，起码佢成日出街先撞。 你行过嗰啲九龙城，通常都有听下电台嗰啲噶嘛，系咪先？ 系啊， 有唔少都听我哋台噶嘛。 有九龙城有嘅，九龙 系咯，即系我哋时段有冇听，我唔知啦。 因为我哋好少喺自己嘅时段出去监察人哋有冇听嘅。 我成日听到佢听刘伟恒啊嗰啲咁样 咯， 咁嗱，我哋播首歌之后应该就分零两分钟， 睇有冇机会啦， 睇有冇机会接 到。第一有冇机会接到发哥啦，仍然讲啦。第二嘅机会就系我哋最近而家系11:40，有冇人喺今日11:40之后见过发哥？ 再 update 啲嘅， 打嚟， 系 赢佢 1872388。 已经抱得太紧，已经忘掉体温，已经爱得难于追问过滤那因，已把赤躯贴近，深深感应那灵魂共振，全部世事亦沦落陪衬，眼中只得身边这个人，已经转得太深，已经全面开痕，已经爱得时空相运，一切决崩，已把全部送赠，深深一吻已成为约印，存在宇宙亦沦陷忘魂，爱把距离和时辰倾吞，多么的清楚我内心，看我这一点所累语言全徒劳了，表情如何延伸，誓意赞叹某种缘分，我的亲，是否此刻一对灵魂终相认了，寻觅百年来和你相印，再不离苦与甘，再不变苦的甘，再生再死重复的等，等到这生， 再多半生余韵，几番波折藏里斗争，爱到信念被年月囚禁，碰到你时便灵欲重生。成全今生，曾相拥的不知这肉身，我痛哭于你怀内，已然无从离弃，感情如同谈心，怎过世界各种明白。时辰向你抱近， 张敬轩啊，有佢最新嘅派台歌啊，叫做《灵魂相映》吓。咁啊，周润发都几忙啊。 系啊， 住有人报料话，诶、欸，发哥应该唔喺香港、啊，我有港龙啲空姐 friend 寻晚咧喺个飞机上面捕获咗佢，跟住啲人就唔系，啱啱有听众11点，今朝11点8打撞到佢、啊， 翻咗嚟咯佢， 似层层噶讲到， 都几忙、啊， 周围飞啊发哥， 其实会唔会因为诶、如果发哥就算有听，即系觉得我哋喺度谈论佢好唔尊重，所以佢唔谂住打， 所以佢唔中意啊， 唔中意我哋咁做，呢班 link 咩嚟噶？ 我谂我哋 做咩要讲我？ 我谂我哋尊重佢都未必会打你，佢大问题。 我哋无啦啦攞佢嚟讲成个半钟， 系 佢话要收翻收翻版权费啊！声音版权， 我哋三个讲， 啲人又话啲人一齐讲， 啲人又话有个傻佬咁样，周街都 系打招呼， 打招呼， 同埋介绍食牛肉。 咪最好笑，可能阿发嫂听到啊，佢都想报阿发哥电话打极都冇人听 啊。咁啊，喂，你真系啊，你学一下噶，咪你试下 做翻发哥会做嘅嘢、 啊。你去翻九龙城街市，周晨啊，都打边度啊？ 有冇食咗袋？唔系，未住，未住，未住，有冇遇过先？ 呢个猪事， 咁先至傻佬啊！如果你本身唔系发哥嘅话， 搭 lift 撞到人，喂，食咗早餐未啊？ Hello，Hello， 喺啲小巴嗰啲有镜头即刻走埋。Hello， 真系得意哦！即系原来几得意嘅啫。周润发亲切咧，就真系好亲切啦。 你会好开心， 好开心啊！但如果一个陌生人都系咁，喂，食咗早餐未啊？你会有少介通，做咩事啊你啊？ 同你三唔识七做咩咁做咧？ 我哋应该将我哋对发哥嗰种嘅感情啊， 嗰种包容啊，即系你会想接受人哋对你嘅好啊， 放诸其他人身上， 隔篱邻舍都可以， 系 呢、這个社会就会美好多啦。哇，呢、這个 好嘢， 多谢发哥，多谢发哥， 值得发哥听日打你。